日期和时间，今天是几号？ 今天是9月16号。 今天是星期几？ 今天是星期三。 你是哪年生的？ 我是1956年生的。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 我的生日是4月18号。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里？ 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。 现在几点了？ 8点了，8点过5分，8点1刻，差10分9点。 你是什么时候到北京的？ 我是昨天下午3点半到北京的。 今天上午你有什么安排吗？ 10点钟我要会见一个朋友。